我们今天呢，讲这个第九跟第十品啊。第九、第十品其实，它的文字很简单，文字并不难，文字不难。我们大概前面十六品啊，应该是剩下十三跟十四品两品是真的比较难，尤其是十四品啊，太重要了，因为它是从，前面呢、啊，这个比较是在着重于空性。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开始转变进入了实相啊，十四品是一个坎。那么，其他的地方都蛮顺蛮容易的啊。那九跟十两品啊，其实要一块讲，为什么呢？第九品啊，它其实很轻松，它是用第九、第十品两品啊。你看啊，前面的八品是不是我们说是性，对不对？性解行证嘛。前面的八品啊，他给了你《金刚经》的一个概括，告诉你啊、哦，这个我们是说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讲了大三空，我空法空，空也空啊，这所有的这个内容，然后呢也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哦，要麻烦 mute， 很重要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说，哎，如果你做法布施，你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那么你愿意做法布施，这个法布施。即使只是一句、两句、三句、四句的《金刚经》，哇，你的这个功德啊，你的福德，你的福报，都比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去布施还要大啊！所以，那么他要给了你一个基本的信心，你去回想这一到八品，他给了你是一个基本的信心，那么让你对《金刚经》有信心，你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你可以到下一个 step。下一个 step 就是九到十六品所讲的，叫做解。解是什么？开始了解。所以信心啊，只是说，哎呀，我在听闻《金刚经》，听闻《金刚经》，好，我就接受这个讯息，我也能明白啊，我有信心了。到了解呢，是说你要能够去 internalize， 你要去内化，你要把《金刚经》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要有更深入的了解。到佛啊，他就是说。因为为了要你更具有信心，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啊，他说我现在就来给你很多的例子，那真正的用例子啊来操作。那么第九品啊，他讲的是小乘的四果。在所有的大乘经典里面啊，这个空性大法哦、啊，他很少啊会去提及小乘阿罗汉这些人。哦，因为小乘法嘛，跟大乘法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法门，所以他很少去提及小乘。但是在《金刚经》的第九品啊，它这整品啊，这一小段其实都是在拿小乘四果啊，这四个 level 的修行人啊，来讲述他们这个是怎么样的修行或什么样的一个功夫或力道啊，所以是在空性的上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第十品呢，也是继续讲例子啊。第十品是在讲菩萨跟佛，所以他就用小乘、大乘，然后甚至到佛来举例跟我们说明到底啊什么是空，什么是放下啊，他们的功夫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两品啊 ，before 我们开始去哇深入进去经文，我们先讲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而这个概念性东西，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反而经文的内容，等会我会带着大家走一轮啊。你必须先了解这概念性的东西。楞严经的同学可能比较会清楚啊，金刚经的同学，以前可能听过，可是不可能不见得讲得这么的清楚啊。我们就再来一次。你要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五蕴色身跟这个外面的境界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我们所活的这个娑婆世界，其实啊。大家都说，哎呀，佛要讲什么？就是讲虚妄嘛。佛他的理论是什么？其实佛的理论就是说，人啊，为什么痛苦？因为大家搞颠倒了。心经最重要的一句，很有名的一个经典说什么？远离颠倒梦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颠倒了，而且像在做梦一样。所以我们苦啊，在六道轮回里面转，所以心经才说你啊要远离颠倒梦想。佛成佛之后，这49年在人世间讲经说法， 其实它就是一个目的，希望带着我们远离颠倒梦想，尤其是这个梦想。在很多的经文，尤其是《金刚经》，你看后面是不是有句很有名的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他就告诉你，佛很喜欢用梦这个字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一个幻境，有如在梦境之中。他很有意思啊，他说，梦境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你在做梦。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都做过噩梦嘛，那噩梦里面有一个大老虎在后面追着我们跑啊跑啊跑。在梦境里面有一个很奇怪很 interesting 的 situation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后面有坏人或什么怪物在追我们，我们老是跑得很慢，外面的后面的怪物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得好快哦，一会儿呢就扑到我们身上来了。你去设想我们在那边逃命啊，吓得要死，可是后面老虎跑得好快，一会儿就扑到我们身上。这个时候下一步是什么呢？吓醒了，全身冷汗吓醒。你吓醒之后呢，你就发现哇，那个老虎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其实这就是要佛要告诉我们的，就算我们现在前面有一个桌子或椅子，我们现在可能用手机或电脑在上课，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这么真实的存在，但是呢，佛要告诉你，其实啊，你搞颠倒了。颠倒啊，是180度的相反哦，不是90度的相反，也不是30度的相反，也不是120度，它是180度的相反。所以啊，就是在告诉我们，其实啊，我们以为这真正实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身体以及外面的境界，其实就跟那梦中的老虎一样。老虎，你醒来之后，老虎肯定不存在。那你说这个梦境有没有存在呢？梦境啊，我们可以说暂时这个应该是 to be discussed， 暂时我们说它可能存在，其实事实上到最后它告诉你梦境都不存在。那么这桌子椅子也是肯定不存在。那唯一有可能讲，姑且说它可能暂时先说它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感觉啊，那桌子椅子存在的那个心啊，姑且说它先存在好了，那个感觉好像是有的。你感觉那桌子椅子是真实的，但事实上桌子椅子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就说那个感觉我们就姑且说它好像真正的存在，但到后来啊，他会告诉你其实连那个感觉都是虚妄的，都不存在。所以其实佛他的两部啊，他在49年啊，他整个教条他分成两个阶段，他等于他的 strategy 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点醒你，告诉你各位同学，这所有的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你的身体外面的境界。所以他前面花了很长的时间告诉你这些东西其实不存在。等到大家相信这东西其实不存在的时候啊，他到第二部曲的时候，他到下半场，他才告诉你，那既然你相信这东西不存在，那什么东西才真正的存在？哎，这是佛他整个教理哦，教条教法。所以你看他49年，从一开始啊，从小乘，因为凡人大家都觉得是真实的存在嘛，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哎，这个东西不存在，他只能慢慢慢慢的转移你。其实事实上，他真正要讲的是，这老虎不存在，梦境也不存在，这桌子不存在，这感觉桌子存在的那个心，其实根本也不存在。所有的东西根本都不存在，那他没有办法一次到位嘛，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他的教法，所以他只好慢慢慢慢的教你。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么的真实，凡夫的问题在哪里？凡夫的问题啊，就是对于，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色身，真的，尤其是对于这个色身是非常的爱恋，非常的依恋。大家都是女生，谁不爱美，就怕自己变老变丑。其实现在所有的男人也一样啊，就怕自己变老变丑，有一天会死掉。所以凡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觉得啊，这所有东西太真实了，对于自己，尤其是色身，非常的这个贪爱，非常的贪爱自己的色身。那么外面的境界呢，其实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好真实的， 那么它跟我们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跟这个外境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也对外面这个境界的受用啊特别的依赖。哦，这个声音是这么的真实，我一定要接受好的声音，我这个靡靡之音我不能接受，或者是味道啊，或者是这个是外面的色相，这所有的一切，这是凡夫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于所有的这个色相，包括自己的色身，觉得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爱慕。所以佛在第一个阶段，他就不停地跟大家讲，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当然前面的金刚经那八品我们听到的够多了 right? 其实是缘起性空，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生灭。好啦，那他还加上了一个什么元素呢？就是苦的元素，苦即灭道的苦，吃苦的苦。他跟大家讲，不但啊这个境界啊是不真实的，而且即使啊你在里面还觉得它真实的时候，不就是苦吗？就是那个苦字啊，生命的本质就是苦啊。这中间肯定会有短暂的快乐啊，会有这个享受，会有快乐，会有这个各种的情执啊。这个第一个除了物质的享受以外，那么你可以吃到美食美酒啊，外面有很多的俊男美女啊，然后你有家人啊，有朋友啊，各个啊，你有很多的快乐。但是我们大概现在都活到50上下了嘛，啊，可能有些稍微年轻点40岁左右，但是应该都已经体会到一件事情，现在如果跟十几岁的孩子们讲，他不见得体会到，但是跟四五十岁年过半百的人讲，他应该明白到所有的快乐那背后所付出那苦的代价其实是惊人的。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念一个 degree， 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得到一样东西，或者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去 get rid of something。其实所有快乐那个东西啊，为什么本质是苦？因为所有的快乐最后它带领你还是到极，就是应该是叫做毁灭啊，或者说到最后所有的东西还是一样是会消失的。因为当因缘不具足的时候，所有的快乐到最后还是没有，最后甚至先会变成苦，会变成苦涩，然后慢慢的消失。当然苦的本质，它虽然生命的本质是苦，但是苦本身其实也是虚妄的。那么佛啊告诉你生命是无常的，他告诉你生命是苦的，所以就有一群人对于生命啊，对于我们这个生命啊，活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这件事情，尤其或者我们的色身是非常厌恶的，这群人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小乘修行人，他们啊是以苦为切入点。什么叫以苦切入点？它就是观苦，诸法无我，诸行无常。 它其实是在观诸行无常，而且呢它知道生命的本质就是苦，它是观苦观空。所谓观空就是说它知道是无常而且是苦，它对于这个人的色身啊还有这所有的境界是非常的厌恶，它厌恶苦，它厌恶这个色身，它厌恶这个境界，所以它是观苦跟观空。所以我们说小乘人啊，小乘人尤其我们讲声闻，其实应该是讲二乘啦，二乘有小乘跟中乘嘛。小乘呢是我们所说的从观苦为出发点，所以这一群人啊空性非常非常了不起，他们的空性的功夫非常了不起，很多时候这个阿罗汉他这些空性的功夫是更胜于菩萨。但是呢他有个问题啊，他呀太厌恶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境界，所以啊他会到一个断灭的，断灭不是极灭哦，极灭是我们大乘所讲的所有烦恼止息了，这个心非常清净，他那个是断灭。断灭的意思就是我不要这个色身，我也不要这个人世间，我要离开这个六道轮回，我再也不要回来，我非常的厌恶苦极灭道。所以他是什么东西？他是知道苦，然后呢他要断极，他要把极苦，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苦果嘛。极是什么？极是苦的因，他要知道了苦，他要断掉苦的因，苦极灭道。小圣人不就是声闻人不就是在修苦极灭道吗？大家学过心经都看到苦极灭道吗？灭是什么？他的那个灭其实不太是极灭，我们很多人说极灭极灭，苦极灭道， 它是木灭，木是什么？爱木的意思。知苦，断疾，木灭，修道。他非常爱慕，他仰慕，他希望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就是能够极灭的状态。那么他要修道，这个道最后这个道当然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法门啊，就是观空啊，观苦。但是他那个灭啊，因为他非常厌恶人的身体跟六道轮回，他就着到了他，所以他那个灭已经不是我们大乘所讲的极灭，他那个灭呢是断灭。所以断灭其实是佛啊最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因为我们千万啊，我们这个色身啊，你不能够去贪恋它，但是呢，你也不能断灭它，哦，你不能执着，但你也不能断灭，你不能着有，你也不能着空，这就是小乘人的问题。所以这群小乘人啊，他们就是以修空性为主。但因为他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大悲心，所以他那个空啊，没有办法真正证得到我们大乘啊，到最后的这个一念心，或者我们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楞严大定的真正的最后的大觉的那个最圆满的那个空性，他那个叫做偏空，就偏到一边去了。因为当你执着在空里面的时候，你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所以啊，这是我们讲小圣人的问题啊。那么菩萨呢？好了，小乘不修啊，小乘这个那个佛说小乘不是条路啊，要大家一定要回小向大，就是不要在小乘上面浪费时间啊，所以要出来修菩萨道。好了，那菩萨道很清楚嘛，菩萨道是什么？菩萨道就是行六度。我啊不执着这个色身啊，我不贪恋这个色身，我呢也不像小乘人执着在这个断灭这个空性里面，偏空里面。我啊，我菩萨就说我是大乘啊，我是空跟有两边我都不执着啊，我修六度，我有慈悲心，那么我要救苦救难。所以这群菩萨啊叫做大乘。但是大乘啊，你要知道他的那个 level 啊，他的程度也不一样啊。比较初期我们在修大乘，那叫全教菩萨。全是什么？权啊，权力的权，他这个权字不代表权力，代表权宜之计。权啊，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法门，它不是最终的。为什么呢？因为修菩萨道的人啊，很好玩，他有个特性啊，什么样的特性？就是他非常喜欢庄严佛土，就是说他很喜欢功德。哦，他愿意救苦救难，他愿意吃苦，他愿意这个牺牲自己行六度，他非常的爱慕就是这个功德，非常爱慕能够庄严他的国土，佛土能够庄严，他希望有这个功德。所以这一群当然是比小乘要好，可是呢佛说啊，这个也不是最终的。你不能天天想着啊，就是说你不能说哎，我天天想着我要行中道啊，我不着有也不着空，我要行中道啊。他说你不能想这事儿，天天想这事儿，因为你还是不停的起心动念，是还是有问题的。你应该是天天都是没有着到有，也没有着到空，也是行中道，但是你不能起心动念在那边说我要行中道，明不明白？所以到最后他说啊，连不着有不着空啊，这个你要行中道的这个概念你也要脱离。这个时候当你连这个起心动念都没有的时候啊，你真的明心见性了。我们就说哎呀，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道。那佛其实就是觉嘛，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根本就是，其实佛最后的大觉就是大自在。为什么说它是法王，无上法王？并不是说它是又是什么有一个王国，它是一个国王啊，不是。他呀是在于万法之上，在万法之中都能自在，不被万法所拘束啊，在万法之上是完全的自在，说是法王，他已经不被万法所奴役，他能够心，他不再心随境转，他能够心能转境啊。万法，当你整个明心见性，进入实相，证得我那最后一念心的时候，进虚空变法界。其实所有万法最后变成妙用，这个是到后期啊，我们再讲一念心。所以说一心啊，那最后是从三乘入一乘，小乘、中乘、大乘，最后其实佛是要你入那一念心，最后那一乘，那一乘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藏，就是最后我们讲明心见性之后你真正的那个状态。所以不管你是修小乘、中乘、大乘都好，最后他希望你是那一乘一念心，万法归一，万法一如，所有的一切万法只有一没有二。那个当然金刚经我们今天不要讲太深啊，那楞严经以后我们再慢慢上课会讲，就是说连能所都没有了、哦、只要还有我能怎么样，还有对方的时候，这都还没有进入那最终的一念心。就像我们说我只要还有我相，有我相就有对面嘛，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就不行啊。所以最后就是要断掉那我相跟我见、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我相一断，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断，同样的我见一断，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全断。最主要就是那个执念，执念什么，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那第七意识的那个行，那里面那个执念，执着着阿赖耶识为我的那个执念，你要把它给断了。断了之后，我人众生受者相，我人众生受者戒全断，最后那执念没有的时候，你入一乘、啊、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不同的层次？今天刚刚所讲的这二十几分钟非常的重要，这二十分钟就是你这概念如果没有听懂，你很难啊，你读任何的经典，尤其是大乘法门，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当然就是包括楞严经啊，还有后面这个法华经啊，你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进入契入到他的境界里面，就很难去享受啊，或者去获得更多的这个 benefit from 这个经文啊。所以刚刚的概念还比经文重要呢，你要把刚刚的概念给搞清楚。所以刚刚的概念如果听懂了，那你现在肯定已经知道前面所讲的我空法空，空也空，对吧？把这一层一层的剥掉，到最后你要到一乘的时候，那大最后那一念心的时候，我们说那清净心的时候，明心见性了，你是把所有的空都空掉，连要空的那个念头都空掉。那你如果这个地方搞清楚，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九品。因为第九品刚刚我们讲这概念很重要，就是告诉你小乘菩萨跟佛他的境界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那么啊，这个在小乘啊，小乘呢一共有四果，我们比较少会去提中乘。小乘啊叫做声闻，中乘呢是缘觉，声闻是声音的声，耳朵听到新闻的闻，声闻。中乘是缘觉，缘分的缘啊，觉悟的觉。小乘人啊，他一共就四个果位啊，四个果位也不多，就四个果位。哪四个果位呢？一个叫做须陀洹啊，这都梵文。那么一个呢叫做斯陀含，那么第三果位叫做阿那含，到了第四个果位，大家每一个人都听过叫做阿罗汉、啊、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阿罗汉，它有四个果位。那么四个果位啊，都是梵文翻译过来的。那么翻译过来啊，所以这个第九品也很有意思啊，它就是来告诉你说，哎，这四个果位啊，到底它是什么状况？我们来看看啊。他说啊，我们先看第一个果位。他说须菩提啊，因为前面佛讲了很多嘛，哦，所以现在要进入到更深一层了。他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你觉得怎么样？须陀洹能作是念，须陀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小乘的第一个果的果位啊。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那须菩提就答：须菩提言啊，不也，世尊。何以故呢？他还要解释给世尊听啊。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我们来参参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大概如果没有以前没念过金刚经，或者没有听过我上课或录音带，可能这边真的是蒙蒙查查，这边可能真的是有点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须陀洹是梵文啊，它如果翻译成中文啊，叫做入流，哎，就叫入流。须陀洹的意思其实就是入流的意思。我记得现在大概不太流行这么讲。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很多讲说，哎呀，这个真是不入流，这个真的就是说表示这个很 low 咖，这个不入流啊，不行啊。什么叫入流？ 入流啊，其实它就是入，真正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就是说你入了圣贤之流。那当然后来我们变成一般的这个口语啊，就大家引用这些 古代的经文，入流就是说能够入，好像很有这个品味之流啊。那不入流就是没品味的意思啊，那个格不够啊。那但是人家真正经文在讲入流的时候是说圣贤之流。圣跟贤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是凡人嘛，凡夫俗子，当然也不是圣也不是贤。贤人呢、啊、就是说当然是品德非常的高尚，他可能有一些他有修行啊，那么可能持戒啊，那么也很有力道，但是呢还没证得果位。已经证得果位的啊，比如说菩萨的这个初一开始一信菩萨已经证得果位，或者说如果你修小乘，那就是说哎，你至少证得一果了，那你有须陀洹的果位，哎，这个时候你能称作为圣啊。你还你贤，你知道到称你要能够称为圣，你还真的要有果位，否则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人，大修行人的话，你也不过就是贤。那我们这群人就是凡夫俗子嘛啊。他说啊，须陀洹是一果，他这个果位叫入流。他说为什么叫做入流？他说啊，他说其实他说入流啊，他说啊，虽然名为入流，但无所入啊。你要去参一下，你要去慢慢去参这个意思。什么样能够入流？就是你无所入，那才真能入流。就是你心里啊，从来不会起心动念说，哎呀，我要入流啊，我要证须陀洹啊，我要这个，我要证得果位啊，我要入小乘啊，哦，我要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只要你心里啊，还有入流的想法，你就永远入不了流。无所为而为之啊，无所得啊，才称之为大德。只要有所得，那个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所以不要钱的最贵啊，我先生每次都讲说不要钱的最贵、啊、那个最可怕、啊哦、他是在说我呢，不要钱的就最贵啊。但是须陀洹入流，你就要去了解的意思，无所得心之为大德。你只要能够量化，通通都不是最大的功德。就像我们第八品也讲，你在讲福德相的时候，只要能够量化的，那都不是最大的功德。你要从性上面来讲，福德性，哇，没有办法用量来算，那才是最大的功德。也一样，你天天想着入流，你就肯定入不了流。你唯有心中没有入流的念想，你才真正能入流。这个就是第九品开始，那《金刚经》已经开始，那个禅意已经出来了，你要慢慢去品。其实都一样，无为之治啊。其实他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啊，他是无所为而为之啊。你要去开始细细的品，有很多时候你去逼来的、抢来的、你去 push 来的，其实是没有用的。你要顺势而为，你心里发了这个念想，我就是修行了，我往这条路上走。从此之后我不再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在第六品还是第七品有讲，一切圣贤皆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而有差别吗？无为法什么？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我们的一念心，就是我们的真如心。所以他这边也是啊，无所入才是真正的入流。他无所入什么？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说我对于外面这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沉静啊，我不会被它牵引啊，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非常的安定，我不会受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的牵引，我的心不随境转，我能够安定下来。这个时候我啊就证得了，它当然它其实是有些 criteria， 那么这个时候证得须陀洹了啊，无所入。所以真正的入流是无所入，无所入而入，那才是真正的入流。你心里有所入的时候，你是入不了流的。你一定要去想想想清楚这个，你要去参这一句话啊。那之前上那个另外一班的课呢，《楞严经》我没有讲过啊。那《金刚经》同学，其实你们就当做大家都就在有个概念就行了。我们的惑啊， 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我最初的最从初到细，外面的叫做见思烦恼或者见思惑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尘沙烦恼、尘沙惑或者无明烦恼、无明惑，见思烦恼是最初的。所以你如果你真的要从学术或者佛学上面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那么出果啊，就是这个须陀洹呐、啊，他呢证了，他是断掉了见惑，见思烦恼有见思惑，有见惑跟思惑，见惑啊一共有88品，我们也不用细讲了，那你只要大概有概念就行了，你不记得也无所谓了，就是说。小乘一果的人、啊、他是已经破掉了前面的见惑88品见惑、啊、那么他就得正得的果位，所以那果位能正得也不是这样胡说，我正得果位就正得，哎呀我是仁波切我就仁波切，不是的，人家是人家真的在佛学里面，人家是真正有一个有规矩的、啊、有次第的。所以须陀洹啊，像什么果位那些东西，如果什么见思惑，如果你说哎呀我就是记不得怎么办，脑子不好使记不得没关系、哦、那个东西不会障碍你，那个只是因为我要讲课我要让你知道，可是你记不住没关系，重点要记住一开始讲的那些概念，以及须陀洹真的无所入而入乃真入流、哦、你心里想的入流你就入不了流，好吧，所以这个地方是重要的概念、哦、那再来了第二个叫什么？第二果，第二果叫斯陀含。他说：“须菩提啊，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否？”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刚刚是问一果，一果的语法，如果你看懂了，二果、三果、四果都是一模一样的。你看一果他是不是也问须菩提说，哎，须菩提啊，我你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那些得小乘已经证得小乘的须陀洹啊，会不会每天都在那边想说，哎呀我要得到须陀洹，我要证小乘啊，我要证一果啊，肯定没有，须菩提说没有嘛。那所以同样的语法在这边又同样的都一模一样啊，所以你第一个搞懂了二三四都一模一样，现在就问你啊，斯陀洹是二果，斯陀含也是梵文，斯陀含啊，它的意思在中文叫做什么？叫做一往来。为什么叫做一往来呢？我前面看到那个电话上面的 Doris 那儿子的照片，真的好可爱、啊，前面胖胖肥嘟嘟的。好，那个斯陀含啊，它叫做斯陀含叫做一往来。为什么叫一往来？你要知道他们这个小乘到阿罗汉以后啊，是不是才出三界，所以这一群人呢，正小乘人其实都还在六道轮回里面，大部分都是在人道或天道里面修行，都还在这两边跑来跑去的。为什么叫一往来？就是说当你证了二果以后啊，你如果证得了二果，你啊从此以后你就还需要天上人间再来往一次，因为有这个特性，所以啊我们这个斯陀含就是这么来，这个名字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还会再有一个往来，天上人间还要再那么往来一次，那这个是它的特性，所以这个梵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往来的意思，它就照这个意思翻成中文叫做一往来。但是啊又来了，今天它虽然名字叫一往来，但它实无往来。什么叫实无往来？你慢慢去参嘛，就是说他心里根本没有起心动念，也不会再会想说我要到天上呀，我要到人间再一次啊， blah blah blah， 他就是不会有这个念想，不会起心动念，他才有可能只剩下一往来，他才会叫一往来。他如果天天在想这事的话，他是没办法到这个一往来的这个境界。所以也一样啊，斯陀洹能做是念吗？这个二果的这些修行人证得二果，你觉得他有没有天天想说我要证二果，我已经证二果了，肯定没有啊，对吧？他如果天天在想他证不了果的，他心里没有往来的念头，他才有办法变成一往来，所以他才能叫做是名斯陀含。但是是名哦，是名你要记得哦，是名是什么？ 是从人世间向上面来讲，所以这些果位啊也都是虚妄的。所以你念金刚经，你一定要能够抓到它的这些细节的地方。所以他告诉你，哎呀，不管是斯陀含啊，不管是这个第一个须陀环啊，还是第二果的斯陀含，都是虚妄的。他那些果位啊，都是人世间一些虚妄的东西，假名假相。真正的从体性上来讲，这个大觉的角度来讲，哪有这些果位？没有啦，根本没有。只是要告诉你，当你放掉的烦恼越多，当你把执着放下的越多，你就离成佛，你就离大觉的境界越近，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能够去了解这经文的意思，它有告诉你这些果位的名称，也告诉你为什么一方面要带你进入那个境界，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又告诉你，这些果位都是虚妄的，都是人世间的假名假相，根本不能执着。从大觉的角度来讲，从如来藏体性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就有如那梦中的 老虎一样，并不是桌子椅子不存在，连佛法，最后他告诉你，连佛法都是虚妄的。连经文都是虚妄的，连果位都是虚妄的，连你所发的这菩提心也是虚妄的。慢慢慢慢的到后面你就会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既然这所有的虚妄，你说哎呀，我现在好像没办法悟到那个点呢，我就一个月上一堂课，我也没有那么用功，还上别的课怎么办？那你就姑且把它想成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生灭的，包括我们的色身，我们咋再多的玻尿酸，再多的拉皮，到最后也是完蛋。OK， 那我们的包括名利 ，right？ 我们喜欢的任何喜爱的东西，不管是人也好，情执也好，或物欲也好，或旁边的一切，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人，任何的人，或者你所喜爱的你的宠物。你的金银珠宝，你的房子衣服，你的包，到最后他告诉你全部都会没有。那如果你不能了解虚妄它的意义，没关系，你就只要了解因缘生灭，这种可以记得住，所有东西到缘分没有的时候全部都会消失的。那个东西要不然其实跟我们就是不是生离就死别嘛，我们旁边拥有的一切，包括是活着的人或宠物，或者是没有生命的那些金银珠宝包包衣服，都一样啊。不是我活的时候就会失去，要不然有一天我断气了，我还是一样，跟他也是一样，阴阳两隔，就是这么回事。你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你不用太执着啦，真的不用太执着，对有的东西也好，对没有的东西也好，你要了解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那当然有一件事情啊，那健康当然是比较 critical 啊，那是比较现实的。其他的东西只要你健康的活着，其他的东西你要能够告诉你自己，你要有能力放下。旁边不管是老公、公婆、父母、子女、你的老板、旁边的谁啊、好朋友，哎呀，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个是对这个对你凶也好，对你吼也好，让你这个受委屈也好，或更严重说啊、哦，这个朋友吵架背叛各种，这真的都是黄粱一梦，那都是那梦中的老虎。你要真的能够了解这空性的本质之后，你会知道，其实这所有的东西就是因缘嘛，你就是要能够有能力把它放下。最后你就是慢慢慢慢啊修心啊，能够修个自在。其实这是我们上课最主要啊。如果你比如说你真的是有多上几堂课，你比较认真啊，你开始能够体会空性，哇，那真的恭喜你，很棒。那如果没办法，至少你要知道说啊，因缘生灭，这所有的东西有一样东西是不会变的，就是人生无常。无常是唯一不会变的事情，那就是所以表示说你永远都在不停的变化。那人生的本质其实是苦的。佛啊，两部曲嘛，所以第一步他希望能够唤醒我们大家。那如果你已经有出离的心， 你真的感觉说哎，我不想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了，那我们上课没白上，这是佛对大家最最基本的希望。 因为我们上次也讲过，这地球暖化已经不太适合被人类居住，我们只要在六道轮回回来之后，下一次不管你是什么国王皇后，我跟你讲，你都有可能戴着呼吸面罩在那里活着，其实很辛苦的。那么所有的农作物 everything 可能已经不如今日，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你要开始有能够有出离的心啊，这是佛的第一步啦。那第二步他才会期望你说，那我带领你，你相信我，我带领你，我带你去找真相，到底真相是什么。好，那第三果呢？第三果啊，是叫做阿那含。阿那含呢，是说它的中文名字啊，它也是梵文嘛，是三果。它啊叫做哦，还有刚刚有少讲了一点，就是二果啊。一果是不是断了见思惑的见惑嘛，对吧？见惑。那么二果呢，会断了它的思惑的前面，断了前面的六品。见惑有88品，思惑有81品。这些东西你大家听过也就行了。那么二果会断掉前面的六品，思惑的六品。那么三果它叫阿那含，阿那含的中文翻成什么叫不来。那阿那含这个梵文它的意思就是不再来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啊已经不用再在人肉道轮回里面，我跟人啊，当然人或 below 人的所有的这个或者这人道已经没有缘分了，我把最后那个因都断掉了。任何事情你要来人世间一定是有因缘，你一定是欠了谁的债，或谁欠了你的债，或者你这边就是有一些业力你必须回来 settle。 当你已经没有那个因缘的时候，没有那个因跟没有那个缘分的时候，你是回不来的。所以为什么阿罗汉也回不了人间？因为他从来没有发念，他每天的念想就是他能够出离人世间，他要能够去进到他的偏空，所以他跟人世间已经绝缘了。那他回不了人世间了，他没有那个缘了，他也不欠人债，也没人欠他债，他也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回来，所以没有任何的事原因可以让他回来，所以因缘断绝了。所以你看到阿那含的时候，因缘已经断绝了，他叫不来了，实无来就不来了。但事实上他也是告诉你，即使三果的阿那含，他会不会天天做事念说，哎呀，我要证三果，我已经证三果，一定也不可能。你只要心心念念还在想这事情，你就永远做不到那个境界。所以最伟大的创作，我觉得真正就是在那一念心啊。我自己有同样的经历，就是说到最后你在学佛或在做任何事情，当你把你那个自我的那个执念放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所创造出来的作品或你的那个你的 comprehension， 你的能力会超越你原来的非常非常多，那个能力会被激发出来。所以你真正要到这个境界，你必须把所有那个执念，所有的这个障碍要能够放下，清净清出来，你才有办法到另外一个境界。我相信很多艺术方面的创作都是这个样子，你用意识心啊，你在那里思考，那个在那里计划，在那里创作出来的东西，那格局不是太大，到最后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那一念心清净心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才有办法创造出最伟大的作品。而且这种作品你没有办法复制，你也没有办法说我再来一次啊，等会我吃个饭再来一次，来不了了。你就必须要在那境界里面，你才有办法到创造出类似的就同样 level 的作品。那阿那含也是啊，他说我就叫不来啦，那我因为我不会再回来了，那么但我心中完全没有到底能不能回来的这个念想，我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我无所谓，根本不重要、哦、这个时候你要到了那个境界，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就是说证三果。那时候他就住到天界去了，他是不会再回来了，跟人世间因缘已断。那他三果呢，就是在断掉三品的私货、哦、那到最后有一个阿罗汉，这个大家都听过阿罗汉呢、啊，每个人都听过，他就是四品呢也一样，他说须陀洹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正得阿罗汉四果的阿罗汉，有没有可能每天去想他正四果他是阿罗汉？没有嘛，须菩提言不也世尊嘛，一定不可能嘛，因为实无有法名阿罗汉。还有他告诉你说又来，他告诉你阿罗汉干嘛，他能正阿罗汉就是因为他心里没有阿罗汉的念想。Besides， 阿罗汉本身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就是人世间的假名假相，根本没有阿罗汉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是在告诉你所有一切包除了我们人世间这些俗物哦，你要去记得佛法到最后那些法爱你贪恋的那个佛法果位菩提心 blah blah blah， 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大家都是在无为法，看看你能够放掉多少执念上面下功夫，就在这上面见高下。那么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那么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就是如果你心里还念念想着说哎呀我啊得到了阿罗汉，那你又完蛋了，又进入到那个我人众生受者相或我人众生受者见了，就又进入了那个状态，你根本没有办法证得。所以就是在告诉你要放要放要放下啊。那么最后啊，他前面用四果啊，每一个果位啊他就给你来做一个讲解比喻当例子，最后呢须菩提啊还用他自己当例子。须菩提啊是在佛的这众多弟子里面啊，他也算是非常优秀的。须菩提是什么人物呢？他是证得空性，就是他在空性哇那个觉悟是非常厉害，他远胜过很多的菩萨，他是空性第一名，就是在佛所有的弟子，每一个佛的弟子里面都有各式各样的弟子，然后他们可能都有一些特殊不同的specialty， right？ 就像一个医院，有的是外科，有的内科，有的小儿科。那么须陀那个须菩提啊，就是我们这个主角须菩提啊，他是证得空性为主，他那个空性非常厉害，太厉害了，而且已经进入，他是长期的能够在那个三昧里面啊，而且佛啊也是说须菩提最厉害，人中第一。无争三昧，为什么叫无争？你看他说世尊，他用他自己当例子哦。他前面讲了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怕大家不相信，他就说为了预防大家不信，我拿我自己当例子，那你们总行了吧？世尊啊，他说佛说我得无争三昧啊，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哦。这么多阿罗汉，我是第一名。而且我是离欲望，就是我能够所有的欲望都已经舍弃，进入到那个空的境界，涅槃境界，我是第一名。佛说我得的是无争三昧哦。什么叫做无争三昧？那个争啊，是不是争也是一种 conflict， 有包括争执啊，与人这个竞 competition 啊，争执 conflict，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意思。无争三昧是什么？你要知道三昧啊，三昧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大定？无争三昧啊，就是永永远远的永远的长时间的没有 break 的，在与人无争，没有任何 conflict， 没有任何 competition 的情况之下，你想想看，其实在正常情况，如果你很有自己的执着跟见地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无争的，因为总是会有人跟你的想法不一样，那更何况你是长远的在这无争里面，那这怎么可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能够进无争三昧，是因为啊，他已经不对外境起任何作用，外境已经没有办法再影响他了。当然后来佛啊，我们在讲大乘的时候会说，这个境界啊，他是希望他能够走出来，而不是与外界隔离，但是现在只是要先告诉你，小乘的境界就是这个样子。须菩提这些人后来为什么会在这个听空性大法，为什么会在金刚经，为什么会在楞严经里面出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已经放弃小乘，后来全部去修大乘了，而且小乘转大乘很多啊，他们的力道很强，因为他空性空观太厉害了，所以他只要真的发起慈悲心修菩提，走菩提道，那他的力道非常强。那他说世尊，他说佛啊，那个他说你看世尊，你就说我嘛，无争三昧人中第一啊。他说啊，他说老师，你会这样子告诉大家或者给我这样授记说我是人中第一阿罗汉里面第一名，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第一名，或者说哎，你看我可以离欲哦，我是第一名哦，老师说我最好哦，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且他跟老师讲说，如果我心里这样想，那我相信老师你也不会说我是第一名，就是这个意思，你也不会说哇，须菩提你厉害，你是离欲阿罗汉，你是所有同学里面第一名哦，你是已经在这个极灭状态里面第一名。他说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没这么想，老师你才说我是。 如果我心心念念想，那老师绝对不会说我是。所以你看他说世尊啊，他说我不做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我绝对不会想这件事情。如果我想我自己是离欲阿罗汉，老师你绝对不会说我是人中第一名。那他说世尊，如果 我若做是念，如果我真的这么想的话，想什么呢？哎呀，我是阿罗汉道啊，我得到阿罗汉，我得第一名了。那世尊你绝对不会说什么呢？下面这句话，下面这句话很好玩，它是全部用梵文翻过来，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他说世尊，如果我真的天天在想，哎呀，我是离欲阿罗汉，我得阿罗汉了，我是第一名，那老师你绝对不会跟大家讲说须菩提啊，他就是一个永远在极静状态里面的一个离欲阿罗汉。要阿难，要阿兰那行者。要是什么意思？要就是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那个要。要就是非常喜欢的意思。那个阿兰那哦，就是梵文啦，这是梵文直接翻过来。这个阿是什么呢？或者你应该这样讲吧，阿兰那哦，就是一个极静的处所，非常极静极灭的状态，完全不吵杂。好像是世外桃源，非常远，完全不跟市区或人跟外面有任何接触，就是极端极灭的意思。行者是什么呢？行啊，其实就是 practice 的意思，者当然是人啊。也就是说，他佛陀说须菩提就是一个极灭状态，在极灭非常 into 极灭状态，而且他不行的不停的是在practice 能够极灭的这个境啊。所以他就是等于说他是能够止欲，然后对外面所有的境界全部止息了，然后他是第一名，最厉害，极灭状态他最厉害哦。所以这边就是在讲说，其实所有的阿罗汉包括须菩提，他自己把他自己拿出来当例子，都是在告诉大家，虽然我们小乘人，你再去回想，他说虽然我们小乘人啊，就是希望能够极灭，我要断灭，我不要心随境转，我要能够处于极灭当中，我能够空性。但是我心里绝对没有想天天念想我要证空性的这个想法，或天天念想我要证果了，我要证空性，我要进入这个三昧，没有的。虽然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往这个地方修行，但我们心里从来不起心动念，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要阿难那行，就是因为须菩提真正不住在这个名相上面，他不执着不住，所以佛才会给他这个 title。 你到后面去看都一样，佛自己，释迦牟尼佛自己在燃灯佛前面，燃灯佛给他受记啊，说释迦牟尼佛以后啊会在人世间成佛，名释迦牟尼佛。但是他自己都告诉后，在《金刚经》来讲，他说如果当时我在燃灯佛前面有起心动念说我要证八地菩萨，我以后要成佛，我怎么怎么怎么，我证得无生法忍，他说如果我当时一直在起心动念，佛是不会给我受记的，燃灯佛是不会给我受记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边，第九章结束。第九章就是告诉你阿罗汉小乘果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他是怎么样的修行，但到最后也都是不起心动念才有办法真正安住在那极灭当中。所以第九章就讲这样子，然后第十章我们下一次啊，应该是可以把十、十一、十二都讲完呢，因为这三段第十章也很简单，是在讲菩萨的境界还有佛的境界。那么十一、十二也非常简单。那好，我们今天先讲这边，就很快的看看那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来看看那个 Annie 清楚吗？今天讲的还是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是老师，老师好，很好，我觉得就是在不执着为重点，然后也不要着于空啊，然后我觉得老师把那个文都讲得很舒服，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随着这个因缘和合去走。然后不要太执着于 任何人事物上的一些事情，但是 也不要一直去想这个所谓的，你知道，就提醒自己所谓的执着，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那你现在有没有开始有一些出离心了呢？ 出离心啊，我的了解就是说，也不是说你要出离心，一直去想出离心，就简单讲，就是说你可能出离心，一直说你不执着，不执着也是不执着于你要出离嘛。那也就是说，不是说你一定要到山里面去，然后跟人世间脱离，就是也不是说你有一大堆珠宝或什么，你就等于说你就很执着于这些东西。我这样讲，你懂吗？ 是， 就是说这个是就随着你的因缘嘛，这些东西你会有多少东西，都是你累世的因缘。那有也是这样，没有也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真正的在你的生活里面跟你的佛法相应。就是说你有很多也是一样的感觉，你没有你也不会觉得很难过，那你不会随着境去动，就是简单讲人家对你好对你不好说你什么，当然你要去想自己有没有去做不对的事情或者是各种点，但是所谓的出离心就是说你不去强求这些 我 想这些有情无情的，对对。 不过你刚刚讲的其实是对人世间就是我们一些执着啦，不过我想佛啊他讲的这个出离心比较是在于说有想法要出离六道轮回， 就对对对对对， 我也就是说因为他有讲哦，他说有一件事情他说倒是不能说是我们所有东西是随缘，他说但是佛教我们就是说但是还是要能够激起自己愿意离开这个六道轮回的心，他说这个东西不能随缘，就是当然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不能逼迫的，但是他是说我所有的教法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激励你，能够希望 hopefully 能够激发出你想出离到六道轮回的心来。 对，就是因为六道轮回是痛苦的嘛，简单讲就是无论你有多少东西或者你有多少情感的牵绊，这都是痛苦的，因为你最后都是要离开的嘛，就是老师你讲的生离死别。那出离心是一定是就是一个最终的，你要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这些东西终究会离开，但是在过程中你不能去执着于就是这种恐惧他将会离开，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 是你在中间的过程中不去恐惧去害怕，那相对的你也不去就是说去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你过分的积极想去追求，这也是一种执着嘛，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所谓的随缘的意思在这里， 但 是你每天都还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就像你讲的，人会再来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定有他的因缘。那每一个人不一样，是因为他的业力跟种种的不同。 没错。 那你看你现在的果报，任何人你的果报，包括你的外在长相，跟你现在遇到所有的事情，跟你有拥有多少的东西，都是跟你累世累劫的一些因缘，然后而因缘和合而生的。这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相。那我的意思，所谓的就是说不执着的意思不是在就只是不着于这个所谓的每天的生活这些而已，就是说你要还是要精进，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里面讲六度里面有一块精进，你要精进的去把你自己的目标设定，但是就是说还是得要在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断的要去学习，那不把自己因着你的状况，无论你太高兴也不对，太伤心也不对， 没错， 这个意思你懂吗？就是说你不是没有感觉，只是这件事情就像水过而无痕，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还是有感觉的。 okay, 这样可以吗？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好，谢谢 Annie。因为我们现两班合并哦，我们也不要每位同学发言了，我们就 randomly 每次挑几位啦，这样大家只要的 conversation 可以稍微延续一点，你不用什么急着刻断时间，反正我们就随便找几位。有没有同学除了 Annie 以外，有没有其他同学现在想发言的？如果没有，我就随便点。如果有人刚好想问问题或想发言，就请 please speak up。 那 没有， 我有 Lina。 欸，因为我今天比较晚进来，我大概你在讲那个阿那含的时候，我才进来。然后那其实我 有点 miss 掉前面那个虚陀 寒，那你前面 那个斯陀寒 你一定要回去重听，前面有一段很重要概念，你一定要回去重听。 因为我在我刚刚听到是说阿那含是他就是因为他已经跟欲界的因缘都断了嘛，所以他就是不来，他就是等于说他的那个果，他修那个果就是要不来。那哎，他说他住在天界，对不对？那前面虚陀环跟那个斯陀含呢，他们也是他们的。 虚陀环跟斯陀含都还住在人世间。 哦、OK。 但是啊，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刚好加一句，就是正常的情况啦。哦、就是说你看你正一果，那可能要多少时间几累世累劫，那么一果到第二果的时候大概要经过至少七次的轮回了，如果你是非常精进的、然后二果到三果可能还要再两次轮回怎么样，但是事实上这是一般的情况。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很多修行人是当场证果，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当年他当这一世他是从凡夫俗子他开始修行，马上证得阿罗汉，然后立刻回小向大，直接成当世成佛，有很多哟。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他只是讲说这个 generally speaking、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是有很多是这个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再经过七辈子还是几辈子，不是，就是说你厉害你根本当世成佛，很多是在佛的摄受之下，尤其是在佛还在的时候，那正法时期很多人就是这样直接上去了，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啦、现在已经没办法了。那你回去你一定要把前面那一段、因为前面讲的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概念，你要把前面那一段把它拿出来重听一次。 那你刚刚讲那个入流，就是斯陀环你有提到那个，我是说我在看课本啦，里面他有讲到六入，六入 是指哪六入啊？ 眼耳鼻舌身意啊。 哦，就是我们的四根啊， 那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不是六根、四根 六根，对不起我说错了OK 就是指那六根就对了， 你看嘛 okay, 你的六根啊 不会去入到那色身香味触法，或者你色身香味触法不会入进你的六根，表示你不会被、对，你不会被外面这些境界所牵引，那你一定要去听前面那一半哦，前面那一半重点比较重要。 好啊，好 ，OK， 了解了。 好， 好，谢谢 Lina。还有没有人？那我随便叫，再叫两位同学啊。那个 April， Hello April， 你今天这样我比较懂。 今天的感觉比较深。对我来说， 真的吗？有比较深吗？ 我觉得比以前一到八品听的时候觉得比较深呢、 OK， 对， 那你有机会回去你可以重听一下，因为前半的那概念我觉得挺重要的。 好，我觉得要再重听可能会会更理解一点。 对，慢慢来。你最主要就要把凡夫啊，就是我们这些还没有修行的人，然后小乘，然后一步步往前走，菩萨跟佛的那个境界你要慢慢慢慢去了解。我觉得这样子你只要能够先这样就行了。那至于第九章里面的经文，如果有一些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其实没有关系，那个就大概有概念就行了。反正就是现在最主要是 high level 东西弄懂就行了。 好， 好吗？ 谢谢。好 ，OK， 再随便叫一位，我们就那个有没有人要讲话？没有人啊，那随便叫啊，那反正大家轮流啊。Claire，Hello，Claire。 哎，老师好。 我知道明天不好意思啊，那个是明天没有要上课，不过反正上次不好意思，没办法上课。 不会，没有问题。今天上的，对了解课文，我大概都没有问题。 OK。 就是平常就是觉得身体力行蛮难的， 大家 然后每次就课文就是。就其实真的是比较容易进入状况，但是就是也记得课文，然后平常就觉得要去想，就说哎，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又想说哎，不能执着。就其实最近蛮常跟自己对话的，还蛮有意思的。其实 OK， 对， 反正这种都是慢慢来了，包括我也一样啊。他说其实，但是还有最主要是说执念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我觉得我想我们现在都慢慢在修嘛，那最主要是说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能够意识到，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我觉得以前是念头起来的时候也意识不到，或者意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是去能够跟他去能够 manage 他，就是会被他带着这样走，生气也好，贪婪也好，或什么也好。那现在至少说看是能够做到有意识到，然后能够跟他能够 想办法去 manage 那个念头。我觉得大家能做到慢慢这样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好， 谢谢老师，谢谢。 那我们五月找一天上课要不要？五月份 可以，可以。 那各位同学，我看五月 I suggest 五月十二号如何？因为我就找那个礼拜没有楞严经的，因为我这样不想让你们两个连着两天上课就很累嘛。我想找一天没有楞严经，所以一则是十二号或者是二十六号，不知道十二号大家有没有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五月十二号上课。 好， 可以，谢谢老师。 可以， 好， 可以，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可以， 然后 谢谢老师， 那 非常谢谢， 我要记得离开，要离开。